这么一个普通的人，有想过要和你共同虚度光阴，只是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却有为你横冲直撞的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人山人海只剩一些诚恳。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悬念迭起欠缺一些天分。我没有意志力，不曾冲锋陷阵，却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普通又不普通的人。 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首《普通人》，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即将在今年的大年初一上映的贺岁片西游伏妖篇，他也摘得了年度最受期待电影超影星。姚晨和周星驰呢代表剧组捧回了奖杯。颁奖现场呢，姚晨一身干练的蕾丝西装惊喜现身，和周星驰频频剧透，更被星爷大赞是出演国师九宫真人的不二选择。而在盛典的颁奖现场，姚晨和星爷共同现身摘星，成为了全场焦点。身穿蕾丝西服套装的姚晨呢，干练帅气中透露着一丝优雅的性感，一双纤细的长腿也是格外吸睛。当主持人问到星爷为什么会找姚晨来出演雌雄莫辨的国师一角时呢，星爷坦言道，除了找姚晨还能找谁呢，称姚晨是自己心中的不二选择。当姚晨被追问所饰演的国师究竟是什么风格，姚晨笑言说，我演的是一个正经人，也让很多观众倍感期待。那么在今年的大年初一，让我们来期待星爷的新作是否能够再现当初美人鱼的经典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小刚《黄昏》。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寂无边，有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再美终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昏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Let's use them up till every little piece is gone. Let's go. 专属音乐电台 M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接下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厉害了！我的歌呢将会在1月13号起，每周五晚上的21:08，在北京卫视爆笑唱响。节目首创喜剧人携手音乐人共同演绎音乐喜剧的全新模式，打造最具创意的 CP 组合。最新的这档节目由著名的音乐唱作人金志文担任音乐总监，李玉刚、霍尊、胡海泉等知名歌手和艾伦、杨树林等喜剧明星跨界搭档，颠覆形象，为观众带来喜剧和音乐相结合的视听盛宴。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罗志祥、小 S 共同带来的恋爱达人，一起来听听看吧。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喜欢你，我喜欢你，一直喜欢你，一直喜欢你，靠近。 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 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Pink 的一首 Try， 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接下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我是歌手第五季呢正式改名为歌手，早前已有网络曝光，1月10号呢已经在长沙录制了第一期节目。据于该节目的官方确认称，林忆莲、谭晶、萧敬腾、光良、张敬轩，还有云雅维、杜丽莎、迪玛希将组成首发阵容。在1月21号呢，该节目将正式首播。不少参与录制的网友呢，也是忍不住评论这些作品。有网友晒出了节目的歌单，其中几位网友都表示林忆莲的演唱十分惊艳，而张敬轩呢也是表现不俗。另外，小鲜肉迪玛希的现场也十分震撼。让我们一起来期待1月21号的首播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庾澄庆《热情的沙漠》，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FM Music 40，听见音乐，听见 My FM。你好，我是赵又廷。 My FM。 好生活不用太复杂，好广播不用听废话， 随时随心，我是你的 MyFM 100.5。 是为了赚钱去忙碌，即使没有回来床，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闭着眼也能刷牙，还可以在梦里上分布，看见一个永远的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又塞车，不如就大家挤公车，省油钱一点是一点才是大投资，别工作摇摇晃晃，别把钱吃光光，就把那零钱坐公车。跑步做运动，喝了金汤豆香，摇摆刚笑水中，虽然你没法挣啊，都过了深就过，咔咔咔咔，心脏发狠利落，我要空个几山，找神父的我，认真专注生活，绝对不能再懒惰，即使背着我还能忍，绝对不会错过。星星水水就是为了赚钱去忙碌，即使没有回来床，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闭着眼也能刷牙，还可以在梦里上分布，看见一颗圆圆的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又塞车，不如就大家挤公车，省油钱一点是一点才是大对策，我的公车摇摇晃晃，把钱吃光光，就把那零钱坐公车，再闪躲，我要早睡又早起，跑步做运动，为了健康着想，要排量少水肿，虽然你没法挣啊，都过了深就过，咔咔咔咔，心脏发狠利落，我要空个几身，找寻不了我，认真专注生活，绝对不能再懒惰，开始会找我好男人，绝对不会错过。 吃饭旅行，走走停停，无论在哪里，所幸有音乐相伴。MyFM 100.5 Music Forty， 没有广告打扰的40分钟，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重新再来一遍。 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and don't lie， 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但你说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我感激你对我这样坦白，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 So why I am， 我不能只是你 Your friend， I just can't来自陶喆的一首普通朋友，这里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无论是糕点还是沙拉呢，加了芝麻之后总是格外的香。最近呢，法国研究发现芝麻中的芝麻酚可以通过抑制细胞内的黑色素合成关键的酶来发挥美白的作用。此外呢，芝麻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能够防止过氧化脂质来危害皮肤，中和细胞内的有害物质。所以说想要皮肤白嫩年轻，就多吃一些芝麻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游鸿明最远的身边。这里依然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100.5， 隔三秒就在胸口划一刀，痛的感觉在咆哮，你却听不到，明明拥抱过的温度还在烧，怎么会陌生的难以预料，爱情幸福起早，我们开始抓不牢，我的谎是个讯号，你却看不到，这个城市没有角落可以逃，你不懂我需要找地方能思考，身边明明那么近，偏偏那么远，要如何解套，我有多渴望把问号用等待全删掉，身边明明就是你，偏偏不像你，我们都煎熬，我不要你留睡着，爱情幸福起早，我们开始抓不牢，我的谎是个讯号，你却看不到，这个城市没有角落可以逃，不懂我需要找地方能思考， 渴望把问号用等待全删掉，身边明明就是你，偏偏不像你，我们都煎熬，我不要流泪睡着，最远的身边，最近的遥远，爱给我们模糊的界限，身边明明那么近，偏偏那么远，要如何解套？我有多渴望把问号用等待却删掉，身边明明就是你，偏偏不像你，我们都煎熬，我不要睡着。 Yeah. Okay. I'm just kidding. Hey, hey, hey, don't stop the music, my FM. Don't stop the music. 给你好音乐不间断。 Don't stop the music. 只听歌不听话。畅快音乐体验只在 my FM. 如果演得云烟。 彩的诗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我爱这精彩的电影，如梦幻如画。我那种沉默 来自老狼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晴朗》，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Kevin。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2016年呢，中国电影市场迎来了不小的跌幅，暑期档、中秋档、国庆档均比2015年明显下滑。而新年伊始，市场再度迎来了一次雪上加霜的全国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导致周末日均票房呢几乎跌破了1元。有幸引进了大片《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无惧冬霾，独自撑起了全国影视的70%票房，并有望呢在本周末天气好转之时来引领影视的大盘回暖。那么在临近春节档的时候呢，有多少贺岁片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呢？让我们先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资讯过后为你送上来自彭坦、春晓共同带来的《有爱任性》。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 Fan 不眠夜。 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季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 FM 100.5， 谁都有想放弃的时候。 生活就是交织喜悦、绝望和幸福、悲伤。爱情中不变换头衔，坚强随顽固生长。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 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 FM。

很天真的想法却很认真，每天画着没人看的画给自己满分，独自穿过那虚荣的凯旋门，巴黎的郊外我在我的花园想亲你，于是我决定拿起笔开始写这封信，开始一段去寂静远方寻找你的旅行，离开繁华寻找意象中的你，他们不爱印象派，但那是我的色彩，我一个人的学派，就算只有我认为精彩，人们不爱印象派，只有我和你明白，紫色花海中风将袖口吹开，小雨侵蚀花壁，巴黎一渐远，安纳西不觉离我很近，诗人曾经说翻过雪山就能看见花海，结巴夏慕尼，我彷徨在雪的舞台，相爱，但那是我的色彩，我一个人的学派，就算只有我认为精彩，人们不爱印象派，只有我和你明白，紫色花海中风将袖口吹，是我的姿态，到达灵感的站台，印象中的你缓缓走来，人们不爱印象派，但那里有我的爱，从城市到花海，化成诗间精彩，我画出了你却得不到你，因为你只存在我的画里。 来自王铮亮的一首莫奈的信，这里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接下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张永新呢在2016年也发布了自己的全新创作专辑 Get Out 的第二波主打歌说过的不算，这是张永新首次脱掉偶像新衣的一个大大咧咧男生形象，将常人难以表达的情感也尽付在这首歌当中。在7月19号呢，该首歌曲的 MV 发布，张永新也献上了荧幕初吻，为了更加

流行的好歌为你推荐 MyFM 100.5，我是孟庭苇 MyFM。 阳光总在风雨后，来自许美静。在雾霾消散之后呢，听这首歌更有一份幸福感在我们的心中油然而生。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其实呢，歌手用高超的唱功来感动观众是一件非常尽功力的事情，其实用平淡温暖的方式来让观众感受到歌曲当中的魅力更是非常的尽功力的。而张学友呢，就是这样，既拥有高超唱功，又可以用平淡当中的嗓音来打动你我。就比如说这一首他的经典歌曲《如果爱》，他用歌剧的方法演唱了这首歌，唱惯了高难度的作品之后，转而走向平淡温暖的路线，也是一个不小的突破。一起来听张学友《如果爱》，随时最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都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你当时明白，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只是因为你拥有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潮流的秀场 MyFM 给你看，摇滚的舞台 MyFM 陪你嗨， Are you ready for? 青春的旋律 My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来自徐若瑄的一首《静女人》，也是一改自己小女生的气质，用这首充满了调皮和豁达的歌曲来讲述了生活的不易，也是她久违华语坛六年的首支新歌《蓝色圣诞节》在2014年的发布，而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这张 EP 当中。 OK， 我们继续来为你分享的是一首经典老歌，来自林志颖角度，一起来听听看吧。随时在线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你好，我是林凡，和你一起享受 Music 40音乐时间。 IFM。 你一眼，看我，我心动，你伸出手，我乐在其中。Moving to the left, moving to the right, 音乐化解你我阻碍，爱峰回路转。Moving to the left, moving to the right, 这是值得纪念的夜晚，爱你我同在。 我穿越人群，加快速度，只想离开，不说一句话，笑也很勉强。我耐心没了，都回头。你自己想想，留恋看一眼，再看你一眼。看我，我心动，你伸出手，我乐在其中。 Moving to the left, moving to the right, 音乐化解你我阻碍，爱峰回路。 FM 100.5. 你曾喜欢的，你现在喜欢的，你将来依旧会喜欢的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知道你很难过，来自蔡依林。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2015年呢 ，By Two 发行了自己的第七张专辑《Cat and Moss》，而这张专辑中呢，也开始出现了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也从偶像派的歌手呢，慢慢的变成偶像和实力兼具。而其中呢，有一首叫做《爱我就大声说》呢，加上了孔令奇亲自上阵的 rap， 也颇有三人 PK 的意味，有趣又动感十足。一起来听听看他们的这首原创歌曲《爱我就大声说》，来自 By Two。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对牛弹。 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一块白金，两个都这么美，我怎么决定？怎么办？我并不花心，可是心里两个人我搞不太清楚。楚楚，我的马子楚楚楚，太多爱为你付出，还不如把楚楚楚切。 说什么？只听到你和我的心跳。 看什么？ 还说的句子让人发笑。 做什么？ 敢不敢靠近我的嘴角？快给我，快给我理由去选。 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 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 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 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 FM。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 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 FM。 I wanna go to go to you. I wanna go to go to you. I wanna go to go to you. I wanna go to go to you. 就坑了。 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1.5，随时在线好音乐，我是 Kevin。 时间来到了22:49，继续陪伴你度过夜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当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也欢迎你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微信号码是 TJ 下划线 MyFM 1005，直接回复我就可以看到了。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我已经送上来自周杰伦一路向北，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北京时间来到了23:07，这里是带给你随时最新行业的 MyFM 100.5，我是 Kevin。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微风-2度到5度。那么天气寒冷呢，外出切勿用围巾来捂住口鼻，以避免吸入纤维来影响健康。你记住了吗？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随时最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先唱，这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 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对我们来说，只有你喜欢的音乐才叫做好音乐。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容祖儿的一首《天然呆》，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由唐季礼导演的电影《功夫瑜伽》近日曝光了迪拜版的预告片。成龙、李治廷、张艺兴组成的功夫三傻为寻宝藏来到了迪拜，三个人将迪拜最具特色的赛骆驼、飙豪车还有斗豪宠玩到了极致，在寻宝路上呢，体验了一把迪拜土豪的生活，十分过瘾。成龙呢还载着一只咆哮的狮子上演了空中飞车，是只威风凛凛的 狮子呢竟然晕车吐了，吓得是张艺兴啊爆出了金句，好大一只藏獒啊，令人捧腹大笑。除了豪车和豪宠呢，张国立也是惊喜现身，片中饰演一位豪气冲天的迪拜土豪，更是首度拍摄了一场趣味打戏，不仅金句频出，还为拍摄不小心受伤，十分敬业。那么这部电影当中呢，也是合家欢元素十足，喜感满满，将会在大年初一全国爆笑上映，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张敬轩《过云雨》，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Music 40，你好， 我是张之晨。 着上一片温柔，平静以后 能否看见港口？怎么唱情歌，我们唱到眼睛都红了？怎么我哭了，因为懂得寂寞了？怎么唱情歌，笑着唱完也许就好了？至少我记得那些美好的。 只因你会记得我。 结果，我才能为爱情 是郭富城的一首《谁会记得我》，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收录在最新的电视剧《北上广依然相信爱情》当中，也用自己的歌名来确定了这首歌曲的整个的情感基调，叫做《认定》。相信只要认定自己的感情，一定会走到幸福的终点。马上为您送出来自金志文《认定》，随时在接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先是两颗星星碰撞，拥抱给出火花，再到看第二眼的你。最特别路人甲，也许地心引力让平行线交叉，两颗心不自觉把防备卸下。你是蝴蝶轻盈在飞翔，却掀起我心里面整片海洋。我为懂你的心愿却变化，拒绝错了珍惜，欢迎你来笑。最后心里的天平变相爱的砝码，就让一句告白朋友关系进化，好让我亲手打破暧昧的 角，你是天使降落在身旁，终结我停不下的漂泊流浪，之旅回忆那道无形的伤，错过的一切都是爱的奖赏。看过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那些放不下遇见你 超级音乐频率 MyFM 100.5，时尚潮头酷炫到底。 MyFM 世界记得最我，你在我心中。 来自羽泉的一首最美，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每天盯着电脑7-8个小时，眼睛干涩成为了电脑族的通病。那么这里呢，为大家推荐一个养眼的小药茶杞菊茶。每次呢取枸杞子8-10粒，菊花5-6朵，加300毫升的热水浸泡代茶饮。黄菊花呢善于疏散清泻，适合视疲劳时眼睛酸胀有分泌物的情况，而白菊花呢养阴作用较强，适合眼睛干涩没有眼泪的朋友。你记住了吗？回头不妨试试看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那英诺，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MyFM 100.5。 我失去你。 生活不全是工作，多抽出些时间陪陪你的家人吧，这会让他们感觉更幸福。你好，我是汪婷，徐婉婷。 My FM。 南拳妈妈的一首《香草把铺》，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Gavin。时间来到了23:49，继续陪伴你一往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当然，到这里呢，陪伴你四个小时的时光就要接近尾声了。马上为你送出这时段最后一首由主持人陪你听的歌，是来自张赫轩的《我们不该这样的》。稍后 MyFM 101.5会继续陪伴你一直到天亮，给你带来不间断的好音乐。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1.5。 My taste，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self， 我的自己 ；My style，My love。这里是 MyFM 101.5，我的音乐电台。 MyFM。

里面，那是我的眼泪。我才能来到你的面前，你就像天边的明月，片片的相思倒映在我心间，让我迷蒙了双眼，令我辗转难成眠。你就像水中的明月，缓缓的温柔流进我的心田，让我穿了秋水，令我深深的沉醉。就像天边的明月，片片的相思倒映在我心间，让我迷了双眼，令我辗转难成眠。也就像水中的明月，缓缓的温柔流进我的心田，穿了秋水，令我深深的沉醉。醉在你的月光里面，我拥着你入睡。醒在你的波光里面，那是我的眼泪。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每道给必道给 知那梳化是共谁选择吗？可笑可怕，只敢想一下。